Thank you. 号角吹得嗡嗡嗡，先吹一套荷花 三令，后来又吹喜重重，肃静回避排四面，藤子金香摆几层，金冠玉人扶朝天灯，鹦鹉鹦帆鹦照鹦牛角，灯点着大那羊角，灯喜字儿红，上打一把。三元伞下照着，八抬大轿满天星，林黛玉见此光景， 可

紧，金妈妈走上前就把我的三爷问哟，三个多月未见着，你为何瘦了贫？

传一流代，红豆王皇张苗乔妹，安慕高兴马腾玉孙坚，欢有那张超张扬传少公孙瓒，他帐下有魏御史赵烈帝，桃园弟兄三，谁不知刘玄德仗义德，红豆的官给他，